九，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一碗的叶。那一年呢，我男朋友说我很胖，然后我就去健身，不知不觉呢就减了十几斤。年底呢又碰到了男朋友的姑妈，她姑妈呢就把我男朋友拉到一边跟她说，哎呦喂，你越来越会挑啦，这个比上次那个死胖子好看多啦。 Oh no， 受不了啦。 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一碗的叶。想和我一起分享更多的段子，欢迎关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10号，2018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987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经济运行开局良好。国家发改委17号表示，已拟定汽车股比开放时间表，汽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5年后全部取消，船舶行业、飞行制造行业在2018年将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公安部首批50000张新一代网络身份识别卡近日在江西免费发放，它只需贴附在手机 SIM 卡上就可以实现身份验证。文化和旅游部近期再次组织开展网络表演、网络游戏市场集中执法检查，花椒、斗鱼等30家直播平台50款网游被集中检查，删除下线手机表演平台370款。中国石油日前对外宣布，青海油田千余名科技工作者经过10年的攻关，突破地质认识禁区，成功攻克高原咸化湖盆4项油气地质勘探理论技术，10年发现5个亿吨级油气田。据上海铁路部门消息，京沪卧铺动车组逐步试行一日一价，根据乘坐车次、乘车日期的不同，票价存在一定的差异。广州公安交警队向社会征求意见，广州拟规定非广州市集中小客车驶入该市中心区特定路段的连续行驶时间最长不得超过4天，再次驶入需间隔4天以上。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1992年，陈明正式签约中唱广州公司，同年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寂寞让我如此美丽》的主打歌曲，一经推出反响甚佳，毫无质疑地奠定了他在乐坛的位置。而97年的成名，他的成绩更是骄人的，一个独揽中国原创歌曲十大金曲总评榜的桂冠和2项的金曲奖。一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自由的想要飞。

真飞上天，你笑着回到我面前，让我像那风筝贴着天空的脸，让爱是今生不断的线。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生命中总有一些时刻，你觉得孤立无援，四下无人。虽然我们都知道熬一熬就过去了，可是，在当下的时候，我们却总是感到绝望和无助。今晚和你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最难熬的是什么时候。欢迎你与我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也可以加入九六九粉丝群，在群里畅聊。这首歌曲来自于黄格选，爱要说。 爱上他已经很久，却从来不敢对他说，多年的记忆告诉你自己，被人拒绝多心痛。爱上他已经很久，却还要装得无所谓，一点点过去，一点点放弃，有谁知道你的心？你是否知道这不叫爱？幻想最容易带来伤害。如果你总是这样期待，爱情永远不再来。 以后才会知道结果，不后悔。

想说的话，我应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就没有了自己。哦，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哦，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 我的决定。

我们都害怕平庸，害怕堕落，害怕自己变成最讨厌的那类油腻的中年人，每天舔着啤酒肚，眼神浑浊，被岁月轻易磨平了棱角，浇凉了热血。有人说，不要在你30岁时做一个只会玩手机的胖子。30岁前，如果厌倦了平庸和无趣，请逼自己成为不一样的人。

伤口清晰，萌芽被昏迷吞噬，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记得小的时候呢，我参加体育项目扔铁饼，头一次扔一点经验都没有啊，我直接扔着铁饼就朝着体育老师的头飞过去了，幸好老师机智躲开了。从那以后每次见面老师都跟我说，感谢你的手下留情啊。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和我一起分享更多的段子，欢迎关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由于前期低温天气，今年杨柳飘絮的时间较往年推迟一周，或将飘至五月中旬。与此同时，今年全市将采取更新树种、疏伐、修剪、化学抑花等方法治理杨柳刺株30万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预计，17号到20号受系统性偏南风影响，京津冀中南部地区将出现一次区域性污染过程，预计21号起污染形势缓解。中国 A 股17号遭遇黑色星期二，当天四大股指悉数下挫，截止当天收盘，上证综指报3066点，跌幅1.41%，创年内新低。17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四川光雾山诺水河、湖北黄冈大别山地质公园成为联合国教科文世界地质公园，成为我国第36、37个世界地质公园。如今，故宫正在经历着自1911年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一次古建筑维修保护。到2020年，紫禁城开放面积将扩大到85%以上。近日，国家监督抽查17家企业生产的17批次儿童安全座椅，经检验发现有5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率达到了29.4%。目前全北京投入使用的共享快递盒一共20000个，今年计划投放量将增加到100000个，相当于能保护16800棵树。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在歌坛上最成功的夫妻搭档就属付笛声和任静了，一首《知心爱人》将付笛声、任静夫妇二人推上了歌唱事业的巅峰。而这一对模范夫妻的歌声中有不加修饰的真，有朴素踏实的爱，他们倾情演绎的歌曲是他们对自己幸福生活的真实体验，打动了无数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普通人。一起来听到这首《知心爱人》。 知心爱人，不管是

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今晚互动的话题是你最难熬的是什么？听友 Mr. Run 留言，拿着鸡毛的工资，每天打着公司几千万的流水账，整天面对着电脑屏幕，感觉自己就像是格子间的一条虫子一样，心里却怀揣着蝴蝶的梦想。于是每天上班前都会给自己打气，争取每天都能够做得更好。我相信这位听友，你在慢慢的积累当中一定能够做到厚积薄发，打出自己的一片天的。送你这首歌曲，来自于那英，活的就是现在。 这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实在，这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明白，这就是人生跳也跳不完的舞台，证明了你我他们的存在，这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古怪，这世界是否变得越来越可爱，这人类是否应该不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九六九。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九六九。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九六九。

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你而为，相信我。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作为2018年汽车圈里最值得期待的重要盛会，北京车展将于4月25号正式拉开序幕。而北京车展一直是新车上市的风向标，各家车企在喧闹的车展上也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希望能够在这场备受关注的正面交锋中力拔头筹，而与此同时，各大车企的大佬们也将齐聚这场饕餮盛宴。而一向在汽车圈呼风唤雨的大佬们，在这场盛大的车展盛宴上的一举一动，自然都会引发外界的极大关注。俗话说，不想当裁缝的厨子不是好司机，用在汽车大佬身上就是不会秀文才的 CEO 就不是好领导了。近段时间，李书福可谓是中国汽车圈乃至全球汽车产业的焦点，无论是势如破竹的市场表现，还是豪掷千金的海外并购，都让外企竖起大拇指，对李书福和吉利点赞。而与此同时，刚刚履新的大众 CEO 迪斯先生在升任狼堡新主人的第一天上午，就给大众的内部员工群发了一份电子邮件。多少有些困惑的大众员工点开邮件，看到的是一段热情洋溢的话：我们并不是要改变已经制定的战略，此次机构调整的目的是要加快实施既定战略，竞争的加剧和改变促使我们必须跑得更快。大众汽车是一个拥有强大团队的强大公司，对我而言，这是我一直想要的事业。那么在履新后的首次亮相北京车展，迪斯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另外，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执行副总经理董长征曾在演讲中也大秀文采，用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来讲述丰田的现在和未来。对于丰田而言，远方的田野就是实现美好城市、美好社会，而制造更好的汽车，成为一个更好的丰田。如此看来，汽车圈大佬们优秀的文采不仅仅展现了自己的个人魅力，也为企业本身增添了不少色彩。在这一次的北京车展上，你将会关注什么品牌的汽车呢？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成熟的心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写给你的信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鲜花再写给你的信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灰心的容颜。 30岁前，请逼自己成为一个珍惜时间的人。有这样一个词叫做红桃皇后定律，它指的是在这个国度，只有不停奔跑才能让你保持在原地。如果你要抵达另一个地方，你必须以双倍于现在的速度奔跑。只有掌控好时间的人，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